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603集，江湖传言。 目前情况还不是太明朗，最好是能再了解清楚些。 我想去许县看看。 白玉堂也同意，于是赵普他们留守红鹰寨，展昭、白玉堂、林业火和邹良离开红鹰寨赶往许县，同行一起去的还有陆天寒、诸葛吕仪和黄月林。路上展昭就见诸葛吕仪微微皱着眉头，神情忧虑。 吕仪，你担心啊？ 嗯，就怕这只是刚刚开了个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呢。 不巧，还真让诸葛吕仪说中了，更大的祸端就在不远处的许县等着众人。这一路赶往许县，众人都隐隐有些担心，觉得前途未卜。幸好随行的人中有黄月玲这个开心果，虽然一把年纪了，但是相当的开朗，说说笑笑倒是能调节一下气氛。展昭本来也不是愁眉苦脸的人，担心也解决不了问题。展昭见陆天寒一个人行动，陆灵儿没跟着来，于是问了一句： 风姑姑呢？ 哦，她在魔宫呢，魔宫里有几个她的朋友，他若看到有人找阴丫头的麻烦就该生气了，万一打死了人反倒不好啊。 众人都点头，陆灵儿确实不太好控制。刚到许县的城门口，这么巧正看到一队人马入城。这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光一个尾巴就有好几百人，不过让众人瞩目的原因是这些人全部披麻戴孝，还有人举着白帆，似乎是送葬的队伍。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该不会是一夜教的人马？ 一夜教离这里不远，很可能是。 现在去好吗？毕竟刚刚发生，叶心应该情绪会比较激动。 展昭看了看白玉堂，白玉堂摇了摇头，示意无妨。众人往里走，果然进了城，就看到前边真的是一夜教的队伍。在队伍的最前边有一匹白马，白马上坐着一个人，从背影看身材匀称，个子挺高的，也是一身白衣。只是不同于平日见到的白衣，此人是披麻戴孝。 那个是不是叶星？ 嗯，我虽然没见过他跟一叶夫人相处，不过叶星是孤儿，一叶夫人收养他，在一手拉扯大，还教他武功，跟亲娘也差不多。 众人莫名都有些不好的预感，那现在展昭的娘不是疑似叶星的杀母仇人？客栈就在前边不远，此时已经变成了灵堂，来吊唁的江湖人十分多。应天府是秦淮一带的中心，这一带本来江湖门派就多，许县这么近，一叶夫人江湖地位显赫，她突然离世，再扯上魔宫这一层的关系，引来了好多好多江湖人。 这帮人不只针对阴侯，还针对天尊。 陆天寒皱眉，这里都没有傻子，知道那些江湖人打的是什么主意。白玉堂帮开封府查案，常年住在开封，并且随出巡队伍一起满天下跑的事情，整个江湖都知道。原本以为他和展昭是鼠猫不和的，不过事实证明，展昭应该是白玉堂最好的朋友。当然了，两人之间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另一层原因或者关系，江湖人也无从得知。而天尊和开封府往来密切，如今展昭捅破窗户纸，让众人知道了他和红鹰寨以及魔宫的关系，那同时也揭示了天尊和阴侯的真正关系。阴兰慈和陆雪儿是好朋友，这一点也是江湖人公认的，虽然时不时吵两句，但两人合力做过不少事儿。 原本正邪不两立的两派，代表着正派最高权威的天尊和邪派最高权威的阴侯，竟然是好友。而且不止他俩是好友，陆天寒的女儿和阴侯的女儿是好姐妹，天尊的徒弟和阴侯的外孙好得穿一条裤子，这不是正邪不分是什么？对于特别讲究派别的江湖人来说，这是莫大的禁忌。如果天尊再也不能代表正派，那么正派武林也是时候选举新的人物出来了。就算找不到天尊那样的魁首，那起码现在的结构会被整个推翻，跟天尊有牵连的一大帮门派都会由盛转衰，而新兴的门派则是崛起的好时机。通过挑起正邪两派的再一次对立，可以攫取不少的好处。如今武林后起之秀不断涌现，新兴的门派也是野心勃勃，新一轮的江湖乱斗可能即将开始。而展昭和白玉堂两个人无疑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要不然就彻底决裂，代表正邪两派再争斗一次，要不然就会被一起清除出正派之外，二人在江湖上的前途也是担忧了。诸葛吕仪伸手轻轻一拽还在往前走的展昭和白玉堂， 我们先找个地方避一避，看看情况再说。 展昭觉得倒也是，这个时候没必要去刺激他们，不过白玉堂却摇了摇头， 你们先找个地方等等，我去找叶星。 你一个人去？ 白玉堂拍了拍他肩膀，示意他不用担心，然后径直往前走了。展昭没拦住，陆天寒摆了摆手，示意先上对面的客栈找间房住下，看看情况再说。白玉堂毕竟还是天尊的徒弟，那些江湖人应该不会乱来。于是，展昭被拉进了不远处的客栈。林业火摸着下巴胳膊碰了碰邹良， 哑巴，你有没有听过江湖传言？ 我又不是江湖人，你有什么八卦就说。 我听江湖传言说，叶星是白玉堂让他去死，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去死的。 林焰火的话出口，前边展昭的脚步顿了顿，后边黄月林凑了上来。 真的吗？ 我住在大漠嘛，喜欢打听一些中原武林的八卦，而且你们也知道，白老鼠是我的宿敌。 你还记得这茬呢？ 别打断我，我听到不少关于白老五和叶星的事情。哎呀，你们猜白老五桃花那么旺，会不会叶星也是一朵烂桃花呀？ 众人对视了一眼，如果是，那可谓是乱上加乱了。只有展昭嘴角抽了抽，不过没等展昭窜过去研究个仔细，就被诸葛吕仪拽进了客栈里，示意他别蹦跶了，上楼就能看清楚。众人上了楼，打开窗户，就看到白玉堂正好走到了挂着电字灯笼的客栈前边，就在斜对面，二楼不高，看得清清楚楚。 哎呦，白武就这么走进去啊，大模大样的。 灵堂门口有几个人发现了他，一夜间有不少人都认识白玉堂，惊讶地喊了出来。 白玉堂？ 众人摸下巴，基本跟白玉堂无冤无仇的人或者关系挺好的人都叫他白五爷或者白少侠，开口就来句白玉堂的应该是有所不满了。果然就见一夜叫教众都抽出了兵刃，客栈门口一些江湖人也喊了起来， 白玉堂你来干嘛？一夜夫人是你娘和伊兰斯联手打死的。 果然传成这样了， 竟往自己脸上贴金，那俩丫头随便挑出一个，一只手就能干掉一夜，用得着联手？ 白玉堂自然不会被几个江湖人吓到，背着手站在灵堂前。 我找叶星。 你找我们当家的干嘛？我们教主伤心欲绝，今日要吊唁前教主，不会见客的。 白玉堂见众人拦着路，也不多说，抬手轻轻一晃手中长刀，云中刀出鞘又回鞘，一个动作发出了一声破空的龙吟声。 那些江湖人捂耳的同时都纷纷后退，不过白玉堂显然只是想用刀发出一些声音，而并非想动手。没一会儿，就见灵堂里走出了一个人来。叶星穿着白色素麻长袍，头上绑着一条白色的孝带，缓缓走了出来，对紧张戒备的叶教教徒一摆手，走下台阶到了白玉堂面前。 哎呀，叶星长得不错呀。 林焰火品评了一下，邹良也点头。叶星斯斯文文的，给人的感觉有些敦厚，面相善良，一双眼睛虽然有些红肿，但是明亮清晰。众人下意识地看了看展昭，展昭眨了眨眼，的确是意外的顺眼呐。叶星年岁和白玉堂展昭他们差不多，虽然年轻，但很有些一文之长的派头，严肃，不过并不凶恶。 看着好像挺冷静的呀，不像是胡搅蛮缠不讲理的类型。 不过应该会有江湖人撺掇他。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